導致特朗普和穆迪的今次會面不太可能商討貿易協議，因為雙方團隊直至上星期仍然未能夠就分歧達成共識。特朗普亦都曾經表示，偉大的貿易協議要留待稍後。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有微雨，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温暖，早晚有薄雾，今个星期中后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79点，跌428点，成交金额1,03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1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72点，升142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91.6跌9.4，阿里巴巴206.2跌6.4，盈富基金27.05跌4.5，中国平安88.9跌2.1。恒生中国企业107.1跌2元，小米集团12.28跌4.4，美团点评100.5跌2.7，华夏沪深346.25跌0.5，中国铁塔1.97升0.3，汇丰控股56.6跌5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93，英镑10.089，瑞士法郎7.946，澳元5.139，加元5.872，新西兰元4.918，歐元8.4294，每百元對港元6.98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90.313。港金現價報15,490元，升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67.1美元，賣出1,667.8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出行到南去大角咀方向近理工大学第二线嘅意外咧，清咗场，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不过喺沙田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伟和中心嘅慢线啦，有工程做紧，咁所以一带咧比较慢车一啲，龙尾排到去和斜村。就系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伟和中心对开嘅慢线啦，有工程做紧，慢车嘅龙尾排到去和斜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华润大厦，西行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都是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仍然都是多车的，龙尾花园道口。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观塘那边协和街下行去观塘道都是车多的，龙尾接近翠屏道。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道以登华庭方向九龙，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一句说话真系可以记好耐嘅，特别系女人。 你怕被激到我自己，自问我完全付出所有力气。 细个听到阿妈赞同学弹琴读书咧，叫佢学下人。到大个，重遇呢位旧同学，竟然心底都有想比较嘅心态，于是创作咗呢一首歌，提醒自己唔好比较，欣赏自己。 自由本领懒得跟谁比，伟大过巨人，废物变传奇，发誓要争气。 作曲系 Jennifer 自己加上 Jason Lee， 填词有关燕荣，编曲监制 Jason Lee， 上榜四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余香凝冇得比》。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财政司司长将于2月26号发表新一年度的政府财政预算案，有关内容会在政府网页 www.budget.gov.hk 同步发放。你可以在当日下午到指定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预算案摘要单张，摘要单张亦会在多个公共屋邨商场、指定巴士顾客服务中心和其他指定地点派发，欢迎索阅。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口罩呢，其实我哋譬如翻工大个啊，咁特别你係做一啲经常同客户啊同市民接触嘅岗位呢，其实个口罩呢係已经污糟邋遢㗎啦。 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医生。 如果要去食饭嘅话呢，最紧要嗰样呢就係唔好戴埋个口罩去食饭。因为你个口罩污糟邋遢，你戴埋去食饭，你用任何方法呢就摆喺个餐台隔离啊，用纸袋袋住佢啊。呢啲呢都唔是好的方法，口罩污糟不应该带入去饭堂，不应该带去摆在个台面食物隔离，不要重复上口罩。我们就可以去打电话叫外卖，就减少去外出。另外就可以尽量就打开窗，譬如在乘搭的士的时候可以打开窗，就保持通风。商场譬如里面的入口啊、通道啊、厕所这些盡可能打開道門，因為如果你關埋道門咧，就個個都要去摸嗰個門咧，嗰、那個門柄就好污糟啦。咁、那個情況咧就同嗰個 lift 掣一樣啦。咁所以咧，我哋除咗外科口罩之外咧，做好手衞生都係有效預防咧，減低感染嗰個新型冠狀病毒嘅方法嚟嘅。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一辈的人成日话佢食盐多过我食米，我就想讲啊，我比咩？我比 like 多过佢比赛啊！ 其实唔使咁执着嘅，不如我哋平心静气，用音乐作为沟通嘅桥梁啊！骚动音乐，以歌会友。 今天我请嚟呢个嘉宾咧，由佢第一次拍呢个入住请敲门嘅时候，已经好想见下佢真人噶啦。 但我一路都系觉得咧，即系系一个好新奇嘅搭配嚟嘅。即系通常靓仔应该做靓仔嘅事噶嘛。即系靓仔去见鬼，我觉得又系少啲。 O、okay、K 啊，所以 系啊，所以 你好 ，Louis 莫俊明。 Hello， 你好啊。好，做乜好似咁紧张咁样嘅？你平时做节目做主持嘅时候系好放得开嘅，系咯。 嘉宾个感觉好似紧张啲， 你当嚟灵探咁咪得咯， 系有两只嘢喺度， 有啲眼 系咯， 即刻轻松啲。 喂，你之前多唔多系做主持角色噶？因为定系之前都系 model 开始先嘅，其实 第一个就系入住咯，已经三年前 系啊，差唔多啦，而家去第三季啦，已经都系。 之前通常都是因为嗰阵时仲读紧书，咁主要都是影相噶，影 styling 嗰啲相。 系 后屘识咗个监制，佢就话：不如试下做主持啊！其实我本身系想拍剧多啲嘅，跟住我又烂口个人，跟住我话我忍唔到噶，你惊唔惊先？佢就话：啊，佢哋个台冇所谓噶 ，OK 噶，照讲咯 ，do 啫嘛。跟住就哦，咁我试下咯，试下，跟住就唔打唔撞就。 又系新嘅鬼王啦， 有好多人唔中意睇咯，即系啲人中意睇个位，有啲就唔系中意睇灵异嘢嘅，纯粹觉得可能我讲嘢搞笑啊， 系， 跟住佢哋就睇啦， 同埋冇底线啊， 系啊， 係講講好多嘢，嘟嘟嘟啫嘛，佢哋真係嘟曬佢咯。 咁我睇嗰啲我都唔係即係 for 你想見到啲乜嘢，因為我都驚嘅。但我真係好中意睇佢哋好驚嗰個樣咧，我覺得好心涼。 哇！但你又大膽喎，即係你又敢接一啲係即係呢個題材，始終靈探呢個題材係唔係咁多人敢做嘅嘢嚟㗎嘛？ 其實一開始咧，我都冇諗過會做靈異節目，因為我唔信鬼嘅，即係我神鬼都唔信，乜都唔信嘅。咁我就覺得，喂，我唔信嘅話，我拍呢啲會唔會好無聊啊？係咯，即係好唔關事啊嘛。跟住個監製又話啦，佢就話我哋唔需要做馬嘅，即係你覺得嗰間酒店好舒服、好靚嘅，乜都冇嘅，你照直同觀眾講都得嘅。係啊，咁即使我唔信鬼啦，咁我假設突然之間熄咗燈咁我相信唔信鬼嘅人都 會有一刀子啦，係 啊， 都好咗啦， 咁。就係恃住呢個心情去拍咯，即係當係探險啊。 OK， 咁樣就係咯，就係咁。 Enjoy 嘛，但係就有過程， 都幾好玩嘅，刺激。不過攰咯，成日，因為通常都成兩點幾三點夜晚，就，但係就幾好玩嘅。 係，反而原本開頭想拍劇，咁而家會有翻多啲機會，定係咦？啲人反而覺得唔係，揾阿 Louis 都係做主持嘅嘢比較啱數㗎啦，咁樣嗰啲。 都有啲人揾我拍嘢嘅，但系就即系可能系啲比赛啊嗰啲咯，系。 我觉得好想拍鬼片啦，因为个经验啊，或者嗰个 feel 可以拿 攞翻翻嚟啊。 但系应该其实应该好难拍嘅鬼片，即系我哋嗰啲唔使做呢做路噶嘛，即系唔使正式正水。但系如果你拍戏要度好多嘢，可能就应该难啲嘅。 嗯，系揽住只鬼喊啊，诸如此类，即系好多感情戏啊， 嗰啲就 复 杂好多 要做噶嘛。咁今日你一听到话有个音乐节目咧，就嚟做访问，你 冇 咯？做乜嘢啊？有 唔系？因为我本身好中意听歌嘅， 系 好中意听歌，但系我系都几滥嘅， 即系乜都听， 好多嘢都听嘅， 都系佢个 playlist 都几诡异嘅。 同埋我一開始我唔知原來廣東歌，咁我就諗咗好，因為我近排又聽啲英文啊，甚至乎韓文，我依家有啲聽啲 indie 嘅 band 咁樣，我有聽。 但你係聽歌，但你有冇即係從事過同音樂有關嘅興趣啊？嗰啲咁嘅嘢嘅。 因為我個人都比較接嘅，其實咁我就 我真係睇唔出 嘅。係咯， 即係私底下我唔好少會主動約好多人啊，成咁我就其實我都有細個都想。同人夾 band 啊嗰啲嘅，但我又太怕醜又成咧，跟住就冇乜進展咯。 Okay. 但我自己就即係細個有學琴嘅，學小提琴，但係去到過咗會考都冇再拉啦。 哦， 大學有自己私底下即係間唔中 chill 下拉下，但係學就冇咯。 但係你應該真係中意噶嘛，因為自己大學之後又會執翻起。 但係我通常都係夜媽媽唔知做乜好，跟住聽下歌，聽下自己又想拉咁咯。 有心事 係咪？但係係咪咧？我都唔係我大學好開心噶嗰陣，唔知喎。 拉大提琴你覺得有心事啫，小提琴可以好輕快噶嘛。 系睇我 系嘛， 但系唔知我成日觉得夜晚应该系谂紧啲嘢，有心事嘅时候突然之间 有时都会嘅， 系咪啊？ 系最紧要就系附近冇乜太多邻居咯。你试下半夜三更十二点零，你喺度拉小提琴。 嗰阵时住科就系俾隔篱个鬼仔闹啦， 梗系啦， 即刻收翻埋。 好认声， 有 道 理又唔系咁好嘅，真系。 因為今日係揀一啲華語同埋廣東嘅作品啦，咁然之後我收到佢揀咗五首歌嘅時候咧，我喂、哎、你啲 old soul 嚟嘅，你都係中意聽啲舊歌多啲咁樣嘅喎。 係啊， 係。但你聽歌都係咩？你係都係 streaming 多，定係其實你都經歷過嗰啲會去買 CD 啊嗰啲嘅階段嘅、其實。 我有買 CD， 但係反而我就廣東歌好似冇， 係 就真係聽 Spotify 啊嗰啲嗰啲聽咯。但係如果你話買碟咧，我曾經。一開始最中意嘅歌手係周杰倫嘅、我小學五六年班啦，就係唔知點解我阿媽喺邊度執到隻碟出嚟，跟住好似係百度空間，跟住我就開始聽啦，覺得誒幾、好聽喎！我以前細個淨係聽古典嘅啫，即係我爸媽淨係俾古典我聽嘅，咁我亦都對 pop song 冇乜興趣，即係人哋可能係睇演唱會咧，我係去睇人哋 orchestra 咁樣嘅，小學嘅時候。我系都 enjoy 嘅，同老豆老母一齐去嘅。 好出众嘅气质啊！你谂下，你班有个同学， 呢个电话未睇你做入住请敲门系一个咩心情？ 系佢哋搞笑喎，佢哋信耶稣噶嘛？ 系 佢哋系即系我妈会祈祷，跟住话翻俾我听。即系我话唔使啦，我都唔信，我唔惊。佢惊我惊嘅系。 但反而音乐就系细细个佢都系即系俾你浸入系一个叫系古典音乐嘅环境嗰度嘅。 系啊，就系去到可能预备升中学啦，咁啊咁啱唔知点解抄到只 pop song 周杰伦，跟住我就开始中意。 哦， 跟住就系咁买， 成个中学嘅人生都应该系 初中咯，去到后尾就中意翻广东歌，就陈奕迅啊，就特别中意咯。但去到嗰个时候已经 YouTube 啊嗰啲好 流行， 系好流行啦，就冇买碟咯。 走廊灯关上，书包放，走到房间窗外望，我香港买的书，一本名叫《半岛铁盒》。放在窗边堆好多第一页第六页第七页序，我永远都想不到陪我看这书的你，我要走，不再是不再有，现在已经看不到铁盒的钥匙孔，偷了光看见他收了好久好久好久，外围的灰尘包围了我，好暗好暗，铁盒的钥匙我找不到，放在糖果旁的是我什么这样子 先讲咗啲系新歌啦，咁、我哋就 莫测啊，佢有呢种嘅感觉。 我就揾翻佢啲旧歌啦。先想问下你排嗰个次序有冇特别次序先？ 次序冇啊， 冇嘅。OK， 咁啊，先由即系带翻你翻嚟呢个广东乐坛。 系， 嗰位就系陈奕迅啦。你嗱，佢咁多首作品咧，你拣咗就系《黑暗中漫舞》。 其实呢一首同绵绵咧，都系我最中意嘅两首歌，但系谂咗好耐、好耐、好耐，就拣咗呢首。 系， 即系同细个拍拖啊，俾女 hurt 啊嗰啲，嗰个时期就系成日听呢首歌咯。咁我觉得佢同好似有啲。故事连埋咗咁就，同埋佢啲词好 sad 嘅，但我后屘就发现，即系大个就发现，原来唔开心系唔可以听情歌嘅，反而越听咧个人越 down 嘅。 系啊， 但系嗰阵时就系唔知点解啦，同埋嗰个时即系我中学嗰十冇十年嘅， 嗰几年 咧，七年八年前咁样啦，咁系通常都系听啲比较惨情啲嘅歌，咁样个人就反而好唔开心嘅嗰阵时。但系咁，我依家过咗个阶段，就纯粹谂翻起啊，咁都好彩有呢啲歌陪过我嘅，我 系 咁谂。 同埋因为广东嗰啲惨情嘅情歌，系要将你嘅自我价值摧毁噶嘛， 惨到系。 系啊，你冇人要噶啦，你冇用噶，咁样 世界得翻你自己啊嘛， 系啦系啦系啦， 系 咁咁嘅 feel 嘅。但系所以呢首歌系陪住你经历咗一段嘅感情完结，定系每次感情完结我都即系 都攞呢首歌出嚟用咁样。 系嗰个比较惨啲咯，我自己觉得嗰一次比较惨啲。 有冇 detail 可以分享少少噶？我想问，点个惨法系惨到？ 系发生咩事？ 纯粹系嗰个女仔同我太似咯， 吓！ 即系我发现原来拍拖咧，同我好似自己人系唔得嘅， 系 即系我中意嘅佢又中意，我唔中意嘅佢又唔中意，跟住我有时我发脾气嘅情况，佢又会发脾气，跟住就会咬唔停咯。因为我系嗰啲一定要咬得赢为止嗰种，即系我以前啦，依家都改咗，即系冇咁硬颈嘅，但系以前系可能好硬颈嘅，觉得少好小事嘅啫，可能话究竟要攞紙巾先啦，定係攞牙籤先嗰啲咧？好無聊嘅事，我都講，即係我一定要係我嗰套咁樣嘅，即係可能十幾歲嗰啲人都係，即係好倔強嘅，小小事都講到發到好大嘅，跟住就佢又係咁嘅人嚟嘅。其實真係依家睇翻係好白痴嘅事，但係就會好小事都嗌交咯。係啊，跟住就聽嗰陣時就聽呢首歌咯。 OK， 日日都嗌交咁滯嘅。 尤其而家仲有一种又有如贵嘅感觉， 但系真系嗌交一定要嗌赢嘅人咧，系唔会有女朋友噶。 除非对方好就得你咯，但系过得耐都唔舒服嘅。对方， 你应该俾翻嗰啲广东惨情歌去听，即系佢自我嘅就摧毁，你系冇自己噶。 其实呢首歌都系佢介绍俾我嘅， 系 所以唔知道有冇关系啦。即系都系当时嗰个女朋友介绍俾我听呢首歌。 为何未能学会？便已抱紧你，谁料到资质不配合你，初脚举起了便要别离，为何未能让我衰老便要放开你，陪你跳通宵都够力气，请鉴便姿态美不美，学跳舞有福气，手擦点扑地自卑水银泻地，学爱你美不美，天黑黑到地，朝着坏了的灯泡冒着别离，其实地球没有你，站到去脱便会飞，何必怪责伤坏了的灯泡，冒着别离。 失你，捱到那一天参透乏理，手会松，灯会灭，有限期，为何未能让我死去便要认识你？难道你很想天使问我，我的舞步跳得可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宣布，早前有关容许滞留武汉的外地人士分批出省的通告无效。指挥部表示，有关通告是交通防控组未经指挥部研究和主要领导同意下发布，已经对相关人员进行严肃批评处理。指挥部强调，武汉市坚决贯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关于外防输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严格离开武汉通道管理，严格人员管控，严防疫情向外输出。消息指，再有四名由钻石公主号返港的港人初步确诊新型肺炎。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形容，乘客在邮轮隔离14日属冤枉，因为未能制造安全期，反而有更多证据显示乘客在邮轮隔离期间染病，估计个案会越来越多。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估计，有关人士可能在日本检测时病毒量不高，所以未能检测呈阳性。他认为若果有香港乘客被验出有抗体，检测结果呈阴性，相信可以提早完成检疫程序。而何柏良说，市民有抗体能够提供多少保护，维持多少时间，是否终生免疫等等，仍然是未有科学数据。另外，袁国勇表示，当局已经讨论会不会对到访过日韩的人士采取检疫措施，认为要视乎危险因素决定，例如自带优势疫区返港的话，有需要检疫。本港多间旅行团宣布取消南韩旅行团，顾客可以选择转团，保留团费六个月或扣除手续费后退团。康泰旅行社宣布取消下个月15日前出发的南韩首尔旅行团，涉及大约30团，一共570名的团友。下个月15号起出发的南韩首尔旅行团稍后再作安排。永安旅游、大韩假期和东瀛游取消即日至3月31日期间出发的所有南韩线旅行团，但中盟游表示暂时未有计划取消首尔旅行团，继续留意最新情况。孔圣堂中学处理副校长何北恩日前在个人社交专页发表疑似针对警方的贴文，学校校董会发表声明表示已经成立专责小组调查事件，该名教职员由即日起已经被停职，直至调查小组完成报告。校方又表示该文章同学校无关，教师发表贴文前未有知会校方或寻求校方许可，属其个人行为，而学校同校董会一直坚守政治不进校门原则，反对暴力及任何违法行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有微雨，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温暖，早晚有薄雾，今个星期中后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63点，跌445点，成交金额1090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1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72点，升142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91.4跌9.6，阿里巴巴206蚊跌6.6，盈富基金27.05先跌4.5，中国平安88.7跌2.3，恒生中国企业107蚊跌2.1，小米集团12.28跌4.4，美团点评100.2跌3蚊，华夏沪深346.3跌1毫，汇丰控股56.55跌5仙，中国铁塔1.96升毫2。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 港元7.792，日元111.56，瑞士法郎0.981，澳元0.66，加元1.328，新西兰元0.631，人民币7.031，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082。港金现价报15,490元，升3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8.73美元，卖出1,669.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菲林明道，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只是收费广场比较 多车一些。港岛路面方面，中环的皇后大道中西行近住砵甸乍街那段都挺多车的，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口。而九龙方面呢，观塘道东行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同仁街一带就较为多车，龙尾去到牛头角定富街附近。新界方面呢，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啊，伟华中心对开嗰度呢，之前因为工程嘅关系头先都几塞车㗎，而家工程仲系做緊，不过呢就冇咁挤塞啦，系多车啲嘅啫，咁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道尔登华庭去九龙，同埋屯门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知识会社用电安全知识站， 首先搵个独立嘅插座先，因为抽湿机嘅耗电量好大噶，所以咧唔可以用拖板又或者系万能梳，先睇睇抽湿机咧有冇啲唔寻常嘅现象。 想知多啲用电安全嘅知识，就要留意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知识会社。 听歌就要睇路，谁能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常在大雾，有那些音韵听不到，音色为我开路，谁能共舞？阿婆会听我倾诉，细声讲，大声笑，无需问，毫无烦恼。苏味道， 香港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上一辈嘅人成日话佢食盐多过我食米，我就想讲啊，我比咩？我比 like 多过佢比赛啊。 其实唔使咁执着嘅，不如我哋平心静气，用音乐作为沟通嘅桥梁啊！骚动音乐，以歌会友。 下午3点38分，骚动音乐今日二哥会有嘅嘉宾咧，有即系好多身份嘅啦，演员啦，或者节目主持啦嘅莫俊明啊。 嗱，下一首咧，今日莫俊明拣嘅作品咧，张国荣。 嗯， 你讲得系春夏秋冬。 嗯， 系啦。几时开始喜欢哥哥？定系特别系因为呢首歌？ 唔系哥哥几时中意啊？睇完《阿飞正传》就中意。系，我发现，因为我细个就父母比较少听张国荣嘅， 嗯， 都可能净系听过最即系比较最出名嗰一两首咁样，都觉得 幾好聽，但係就唔會話特別好鍾意佢啦。跟住睇完阿飛正傳之後覺得佢好有型。 嗯。 之後就開始 YouTube 啊 search 佢啲歌。跟住其實我有好多首都鍾意嘅。但係點解我最後揀春夏秋冬呢，就係、是、我覺得又係佢太多慘情歌啦。 嗯。 佢有我記得我唔記得咗邊個填詞人，唔知係咪林夕啊。曾經講過就係、是、好後悔作咁多慘情歌俾即填啲詞咁慘俾佢。都我唔記得咗係咪我唔記得咗邊個填詞人，好似係林夕，即我都係上網睇嗰啲 訪問啊。 係啦，訪問過。咁我就專登揀首比較舒服啲嘅歌咯、嗯。就即可能唔係好佢平時唱開嗰種左右手啊有心人嗰啲啊，感覺上好似慘啲噶嘛。 係，即係佢而家嗰個人就係希望盡量啲嘢唔好太過慘先。 係，太苦啦個人。 係， 以前我就係以前聽啲好苦嘅歌咧，個人都好苦。 但你嗰陣時功夫係即係咩？我唔要朋友啊，咁樣我要收埋自己。係 啊， 就是、 嗰啲中二病嗰啲。 我明啊。 跟住係聽得太多慘情嗰啲就搞到自己好中二病嘅，即係好似成世界都好似害緊你，即係冇咁誇嘅，但係。有少少嗰種感覺咯，即係有啲憤世疾俗咁樣咯。 係， 咁就大個就開始聽翻啲舒服啲嘅咯。 但係你嗰段時候應該對於人生有好多體會噶嘛，係咪啊？ 都係啲比較唔開心啲嘅。 你會唔會寫出嚟或者點樣嗰啲習慣㗎？寫日記啊，或者 冇 同、啊、自己對話嗰啲。 會同自己講咯，即係因為同埋讀仔咧，可能多時間自己屋企，自己同。但我覺得自己同自己講嘢係一件好事嚟。 系， 即系可以抒发一下， 嗯， 又可以理解自己其实谂紧啲乜嘢咯。 嗯， 有时你收收埋埋，我当自己一个喺屋企啦，你斋净系揿电脑，其实可能你睇到好多嘢，好嘥到好多时间。但系其实有时你乜都唔做，啊，自己谂下嘢，可能你踎厕嘅时候唔好带个电话入去，跟住你自己，跟住你就会谂，即系你开始理解自己谂紧啲乜嘢咯。你有时揿太多电话，揿太多电脑咧， 嗯， 你个人。点讲？好似冇咗自己啊，就咁挂住喺睇新闻，睇好多嘢。你可能理解出边嘅嘢好多，但系你冇理解到自己咯。所以有时听下歌，系啊，同埋听唔同类型嘅歌，会发现自己个感觉都系有啲唔同嘅。 嗯， 所以我好中意听歌咯。 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飘。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冬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宽，我们亦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动向，莫说爱间低温这样长，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泪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无人如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笑得肌肤如情，痕极有样，滴着汗的一双，笑着唱。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稳，无人如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 世界好得很，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是某种缘分，我多么庆幸。如离别你亦长处心灵上，宁愿有遗憾，亦愿和你远亦近。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春风仿佛爱情在酝酿。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春意 香。但譬如加入咗叫做整个娱乐圈啦，咁好多人都觉得娱乐圈你始终系要交际下，识多啲人啊，networking 啊，诸如此类咁。咁呢样嘢对于你嚟讲，会唔会系一个需要调整嘅一个习惯嚟噶？ 朋友当然有啦，即系唔会讲到自己好似好孤独。即系我系都系独男嚟啦，成日好中意屋企打机嘅。但系咁朋友点都要见嘅， yeah。 就算中学即系比较耐以前识嗰啲，可能一两，甚至我有几个特别 friend 嘅， yeah。 可能个个礼拜都见，系、啊，中学到依家，咁都一定要见嘅。咁如果你话讲翻行内嗰啲啦，咁有啲系比较熟嘅，都会一个月最少见一次嘅，即 系 约下食饭啊，倾下偈啊，了解一下对方啊。你又知道即係近排呢半年香港呢一行都比較，其實好多行業都係比較係啦，好靜噶嘛。咁都了解一下對方有冇難處啊，成咁樣咯。 因為我成日覺得做呢一行係好似大家係好覺得每個人出嚟都一定要笑面迎人啊， 社交臉啊嘛。 係啦係啦，即係你有個 social 樣，同埋即係要有一個 social 嘅氣氛。 喂，好耐冇見喎，幾好啊嘛！唉，好耐冇見啦，真係。 因為呢樣嘢未必個都會適應同習慣。即係譬如我哋做電台嗰啲啦，即 係唔使見樣，淨係錯把聲出嚟啊咁樣。 係啊，但係呢樣嘢對於你嚟講係你点睇嘅咧？就或者你有冇难适应嘅地方噶？ 我当可能去 events 咁样啦，咁有啲啊真系比较冇咁熟嘅， 系 咁但系又识嘅，咁都冇乜嘢嘅，咁咪一齐。因为 event 通常有酒嘅，咁我系一个好嗜酒嘅人， 系 系啊， 系咁，而且个系可以帮你个人放松好多噶。 系啊，跟住就好倾啲咯，即刻系啊。 我明啊， 系啊， 我想讲，你系咪应该好难同你做朋友，即系或者好难同你熟嗰种人嚟噶？ 都唔系嘅，因为我好多嘢我都照讲出嚟嘅，即系我好少嘢收收埋埋，但系我唔会主动去讲咯。即系如果人哋肯发掘去问我问题，咁我就会答佢。但系我就未必好主动谂到要讲啲咩咯。即系我系做嘉宾比较好啊嘛。你可以问我问题，我就可以答你好多。 系啊，我哋做主持啊，不过未必系人放咯。 系咯， 所以做鬼好，因为你唔使同啲鬼倾偈， 同埋系可以自己同自己倾。佢喺唔喺度啊？ 系 喺 度。你又讲得几啱啊？因为啱啱咪马来西亚嗰个系有人嘅嘉宾噶嘛。 啊，因为佢拍紧一个新嘅节目， 系啦， 拍完噶啦，已经 拍完 马来西亚。 系啦，咁同埋对方全部女仔咧，可能比较。怕臭咧， 因為上次就係西伯利亞， 係啊， 咁啊， 係啦，今次就變咗係馬來西亞， 係 都係同Jeffrey 係 緊張啲咯，全部女仔， 係 集集都唔同女仔咁樣，係咯，唔係好識講嘢咯，即係。 所以我而家坐喺隔離，有冇好緊張啊？ 咁又 OK 嘅 ，OK。 我以為我俾咗壓力佢， 唔係你唔 係 嗰啲女仔， 唔係咁樣講啲咩？唔係，我意思係 我喺度諗緊，應該唔成壓力嘅嗰啲。 唔係，因為調翻轉係我要。去諗好多問題去問佢，咁好彩我本身都多嘢講嘅，咁都還好啦。但有時你唔，我就係唔識拿捏，我因為我冇乜底線噶嘛個人，咁我唔知問到佢咩位，對方會唔舒服或者唔肯答你咁樣。有時就會就住就變相好似問唔到好深入咯，係咯，就係咁啦。 其實咁樣先好睇嘅。 唔係會害羞， 係啦，啲人就會覺得我好似好怕醜。 係啦，即係你會有種 character 喺度嘛。即係如果你好順流，又係第二種嘅 chemistry。 即係咁，我想係要喜愛夜捧嗰個先係。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一係就變咗係鏗槍集啦。 好有教育意義咁樣。 我哋今日睇會下馬來西亞嘅文化。咁又第二種嘢嚟嘅，因為我想我都做主要就係睇下佢嘅 character。 系 啲咩咯？ 想做成点？ 系啊，咁几时预计应该今年会出街呢、這个？ 应该三月尾嘅。 O、okay. K， 但系就有时可能佢哋会 delay。 嗯， 预计咯，预计三月尾。 O K， 咁啊，到时你留意啦。总之佢有一个新嘅，今次要同人倾偈， 同埋又生下女仔 嘅节目啦，咁样。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这里的表演很精彩，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哎，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不要被我的样子吓坏，其实我很可爱。说出来谁明白，求求你抱个美颜过来，哄哄我逗我乐开怀。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啊真奇怪。 好啦，嗱，跟住下一首歌系莫俊明揀嘅作品咧，就系、是《王妃》。你揀咗嘅系《梦中人》， 嗯， 系都系同电影有关。 我妈咧好中意王菲嘅，即系细个都会同屋企人唱下 K 咁样咧。佢系专拣王菲，好多王菲嘅，执迷不悔啊，好、 哦、 多都唱嘅。 Okay. 跟住咁嗰阵时我都会听，我都识哼啦，但系又唔会话特别中意嘅。即系我都讲过，细个系中意古典多啲噶嘛。咁、我就系去到又系去到唔记得咗系高中定系大学嘅时候啦、又系睇咗《重庆森林》。跟住我觉得佢喺入边演得好好，即、就、系、是、我觉得系一个唔识王菲嘅人都会睇完呢套戏会中意咗佢，一定会中意咗佢。佢嗰个性格好好特别啊！然后佢首歌一到嗰下咧，哇！简直系直头好似初恋咁咯，即系佢去到佢系匿入咗阿梁朝伟屋企噶嘛，嗰段，跟住就嚟嗰首歌咧，哇！嗰下咧好似直头着咗魔咁啊，对对王菲呢个人，之后就好中就系、是、藉住呢首歌就开始了解佢，就听其他歌咯。 哦， 其实佢好多歌都中意嘅，《旋木》啊。阿 全 部都系，不过又好惨嘅，又系唔想太惨，费事全部咁惨，全部好惨嘅。跟住好多都中意，但系最主要系因为呢首歌令到我中意呢个人，所以我就拣呢首歌。 咁、你几时系正式你真系？喂，唔系、其实我都真系对，系咯，对演戏或者啲，我想 都好后期嘅，其实 系 一开始就系、是、即系主要中意睇多嘅， yeah. 就冇谂过去拍，因为我成日都觉得自己冇咁嘅能力，冇咁嘅天分。 嗯。 同埋我大學係讀數學噶嘛， 是啊、 即係完全係兩樣嘢嚟嘅。咁我中意讀書嘅，中學嗰陣時就冇嘢做，就一係打機，一係就讀書咁樣咯。係啦、啊，跟住去到大學反而咧個環境好唔同啊，就完全唔讀書，係啦、成績好差。 係， 但係都中意數學嘅。咁一開始又有諗過做老師，即係中學老師，因為通常好多讀呢啲 pure science 嗰啲係啦，都係。揀老師嘅、但後來就一嚟自己成績唔係特別好啦、二嚟我又覺得可以做下其他嘢 ，OK， 係 啊， 對香港教育有少少失望，所以係啊，所以就冇揀到呢條路。 哎呀，好中意同啲嘉賓講共通點，因為我都係噶嘛，我係讀中文教育出，係啊，中文家教育出身嘅，咁我嗰陣時都有呢種感覺，就係、其實除咗做老師之外，人生應該有其他可能性嘅咁樣，於是乎。咁加埋你講個失望嗰點啦，所以就 呢個係最主要咯，其實 係咪啊？ 係 幾啱？ 不過我因為知道佢係major 係數學啊嘛，我係好好奇點解你會揀讀數學嘅？即係你覺得數學嘅魔力喺邊一度啊？想知道 中學嗰陣最中意一科咯， 係 跟住 係能夠解到條題目嗰種成功感啊？定係 中學嗰陣時係嘅， 係 但係去到大學發現原來大學嘅數學同中學係兩樣嘢，完全唔同嘅， 係 就有少少挫敗啦一開始，但係都。中意佢當中嗰、那個，即係佢可以訓練到你個邏輯思維咯，比較 好難想象佢中學係匿埋計數嗰啲人嚟嘅，你明唔明啊？即係我以為佢係玩籃球、啊， 佢一路話喺屋企打機係打計數機嘅，你真係估唔到咧，喺屋企急哇！ 平方啊， 睇条方苗拿出嚟先。 都有咁嘅时间嘅，真系有。因为其实中学嘅数学，只要其实你懂玩计数机咧，你都至少攞 C 噶啦，我自己觉得。 哦， 我自己觉得啦。 唔俾咁讲啊！喺文科生面前咁讲咧，好受伤。 嘅计数机，嗰个计数机唔系就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零咁样嗰啲，唔系咁简单嘅。 系啊， 即你上网搵啲公式入落去咯，然后你是但识几个数字入去，其实就出答案噶啦。但系大学嘅数学系，即系我当一份考试卷啦，一科啦。可能有八题，其实可能得一至两题是有计数嘅啫。其他 咁、另外嗰啲系做咩噶？ 叫你证明佢嗰个 proposition 系 true 咁样咯，即系 proof 咯。 即系假设话你要证明一加一系等于二咁样，咁你就要证明啦。 系啦，类似要你证明一个嘢咁样嗰啲咯。计真系计有个答案出嚟嗰啲咧，可能得廿分嘅啫，份卷入边。 哦， 我就永远净系可能攞嗰廿分咯。 即系数学嘅哲学咁样计嗰呢单嘢嘅。 其实我成日都觉得数学唔应该系 science 嚟嘅，数学喺英国有啲大学数学系列入为 art 嘅。 哦， 即系文科嚟嘅，因为其实佢系一个语，其实数学系一个语言嚟嘅。 系啊。 只不过睇下你点样运用佢。 系。 如果你话依家可能买股票嗰啲数学，其实系讲紧 apply 嘅数学咯。 系。 咁其实大学嘅 undergrad 啦嘅数学好多都系。依啲咯，即系写一大段嘢去证明嗰句嘢系啱咁样咯。即系，但系我唔识。 系咯，你嗰个 language 系机械人先需要识嘅啫，我觉得。 我 攞嚟写 唔系数学，其实机械人系做唔到噶。 系咁咩？ 即系前嗰啲 做唔到， 因为你计个答案出嚟嘅就可以用电脑啦。但系证明嗰样嘢你有讲逻辑噶嘛？ 系 咯 ，AI 可能得嘅将来，但系暂时如果你讲到啲好复杂嗰啲证明咧，电脑系做唔到。 OK， 反而。 你點會估到楊佢最中意講係數學？ 係啊，我係講咗好耐喎，我驚啲觀眾瞓著啊！ 唔係，我 feel 到啦，所以我差唔多諗住 round up 嘅你班， 即係無論係講女仔定係講鬼，都唔及講數學吸引咁。 但係 去到一個位係大家乜嘢啊？你哋做緊乜嘢啊？我聽緊一個節目，點解無啦啦講 嘅？教育電台嗰邊 係咯。 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有微雨，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温暖，早晚有薄雾，今个星期中后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41点，跌467点，成交金额1,194.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031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72点，跌系升142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90.2跌10.8，阿里巴巴205.2跌7.4，盈富基金27蚊跌5毫，中国平安88.5跌2.5。恒生中国企业107.1跌2蚊，小米集团12.32跌4毫，汇丰控股56.5跌0.5毫，美团点评100.5跌2.7，中国铁塔19.6升0.2，华夏沪深346.25跌0.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93，英镑10.083，瑞士法郎7.494。瑞士法郎7.949，澳元5.144，加元5.868，新西兰元4.92，欧元8.433，每百日元兑港元6.98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245。港金现价报15,545蚊，升3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5.02美元，卖出1,675.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特别消息，喺七咸道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嘅慢线啦，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芜湖街。重复一次啦，就系七咸道南去大角咀方向，理工大学对开嘅慢线啦，有意外啦，龙尾排到去芜湖街。另外，较早时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伟华中心慢线嘅工程咧已经完成，行车线解封。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是大致畅顺的。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就慢车，龙尾去到海丰园。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去到果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九龙、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和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果然音乐嘅嘢系好主观嘅。 因此只得你眼中这点光，叫我向往。满身是泥泞，仍然像你美丽素妆，不需恐惧，就这一眼，让灵魂碰撞。只转几多岁，记得我的心任你安躺，甜蜜过后再没有风浪，美好于不远处。 demo 入面填嘅英文歌词反复出现咗好几次 lonely 呢个字眼，但填词嘅 Oscar 就反而觉得呢一首歌几温暖，于是就用咗孤独中找到出口作为主题。 可静静画画惯性小愿望。 作曲阿 Phil 填词 Oscar， 编曲雷柏希 Edward Chan， 监制 Edward Chan。今个星期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林奕康《孤独的对岸》。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 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色：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用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嘅人成日话佢食盐多过我食米，我就想讲啊，我比咩？我比 like 多过佢比赛啊！ 其实唔使咁执着嘅，不如我哋平心静气，用音乐作为沟通嘅桥梁啊！骚动音乐，以歌会友。 今日骚动音乐以歌会友啊，继续我哋今日嘅嘉宾莫俊明。 好啦，嗱，我哋头先即系讲咗佢对即系电影嘅啲兴趣啦，同埋讲咗佢对数学嘅热情啦，咁样 系 啊，系点解会飞咗过去嘅咧？话事， 因为讲紧 戏， 讲戏系啦， 梦中人， 梦中人，王菲可能听我讲，点解你个梦中人你可以讲到 系啊？ 叫咩嘅咧？ 系啦， 今日下一首莫俊明拣嘅作品咧，都系同电影有关嘅，卢冠廷嘅《一生所爱》。 是咁呢首我又唔会成日听嘅，即係我唔会成日开出嚟播嘅，但係间唔中可能佢 shuffle 到嗰首歌就会终于嚟喇喎，嗰个感觉囉呢首歌。 係 咁一开始我唔即係好細个嘅时候睇周星驰仙履奇缘係咪嗰套呢，係跟住但我唔记得，我一开始唔知呢首歌係同佢有关嘅。即我纯粹觉得呢首歌好听，同埋卢冠廷的唱腔是比较特别啲嘅，咁我觉得好好听。然后去到后尾先睇翻套戏，即再翻睇啦，先发现，原来呢首歌是呢套戏嘅主题曲嚟嘅，跟住令到我更加中意首歌咯。因为我觉得《西游记》两集是周星驰最好睇嘅戏咯。后尾觉得，跟住我就 系 记得唔知读紧书嘅时候，又系有嗰啲影评嗰啲 page 咧 ，Facebook 就系讲呢套戏就话。其实呢套是一套好惨嘅爱情片嚟嘅。跟住我话冇乜印象喎，开返嚟睇下先。即係我睇完真係理解到嗰个影评写影评嗰个人讲嗰样嘢。之后就开始听返首歌，就哇好 sad， 永远个脑就有佢最后嗰一幕囉。 係荒漠嗰幕。 係啦，即係睇佢已经变咗做 齐天大圣。 係啦，然后望返以前嘅自己同主人骑咗喺上面。哇嗰一幕我成世都唔记得。好惨喎。本身成套戏你觉得好开心、好轻松、好搞笑，嗰一下就完全话俾你听，原来呢套戏唔系得套笑片。 佢都系中意惨嘢， 系咯， 系咯。 其实都 退翻嗰一边， 系 不断自己推落，真系好惨，真系好惨咁样。我想问，你有冇试过听到喊噶？ 听歌， 咁如果你讲紧失恋嘅时候听歌，一定喊嘅。但系如果斋 失恋啫嘛， 系啦，最主要失恋，跟住纯粹啲歌陪住你啫。但系听歌。听到喊，有冇人？好似冇喎。 睇戏 有嘅，但系喺政治局。 哦，系即系个社会气氛咁，始终系冇办法，你都喺 呢个反而 身处其中咁样。 系啊， 系， 即系可能会听到好嬲，跟住又会听到有啲眼湿湿咁样，即系真系好牵动到情绪。 系， 但系情歌好似真系冇。 系，我谂过去呢大半年，香港好多男人都系第一次听歌听到喊咯。 系，仲系经历太深啦。唔系一首情歌，唔系自己失恋， 经历都好深啦。 系。 放眼尘世 最后莫俊明揀嘅一首歌呢可以跳咗出嚟嘅。 係。 係啦。动力火车迪克牛仔。 一样的月光呢一首。原唱系苏芮嘅。係啦。咁样。但呢首真係我受到话诡异嘅 playlist 就系呢一首歌。突然之间成件事都唔同晒。 我系琴晚即係好夜先 send 俾你㗎嘛。因为揀几都揀唔到最后一首。我又唔想重复。即係啱啱嗰啲歌手，我唔想重複，我係想揾啲特別啲嘅。咁、 yeah. 我諗咗好耐，真係諗咗好耐。本身有諗過揀多首廣東歌嘅， yeah. 但係後屘又啊，我已經 Spotify 碌過曬，都揀唔落喎。即係好多我都中意，但係如果想分享俾人，我未必係嗰啲歌。咁、我開 YouTube 喺度撳幾首，睇下佢會 recommend 我啲咩啦。一去翻嗰首，因為我本身都我都好麻甩噶嘛個性格。咁、我覺得迪克牛仔唱歌好。好有嗰種男人味啊，好滄桑。咁又係以前我阿 爸播過，咁我後屘聽，咁我又記低咗，跟住大個咗又 search 翻嚟聽，之後就發現好多歌，佢係唱，佢好中意唱啲女人嘅情歌，但係唱男人版嘅嘛，即係完全係同一首歌同一個詞，但係可以唱到另外一種感覺。咁我就開始即係都幾中意迪克牛仔咁樣啦。然後其實成首歌我又唔係話特別好中意嘅，其實最主要係有句歌詞，咁 exactly 我唔記得咗啦，就係、是。我哋影響緊個社會啊，定係社會影響緊我哋？依一句歌詞就係令到我中意呢首歌嘅原因，就係一句啫。其實最主要就係係啦。咁呢樣嘢就令我成日都反思緊嘅。咁究竟係我哋獨立每一個人去影響緊今時今日社會點樣進步啊，或者點樣改變？定係其實我哋已經受，因為有啲人講話其實小朋友一出世已經係受個社會影響緊嘅嘛。咁究竟邊一個先係比較重要啲咧？咁呢個。突然間好認真。 你自己有冇一個答案咯？即係呢個思考，你有冇一個？咦，你係偏向相信邊面嘅嘢？或者你點？ 我係希望人改變社會嘅、但係現實上係社會改變緊人咯。咁我係希望可以人，即係每個人可以做翻自己應做嘅嘢又好，點都好啦，去改變翻個社會，而唔係慢慢隨波逐流接受哦社會要點樣就做。但奈何事實上好多情況下都係我哋係俾個社會影響緊咯。咁希望可以，即系我都好似 small potato，、但系 at least 我自己希望我可以做到系啦，做好自己呢样嘢先。我唔奢求可以影响到好多人，都系即系可以改变个社会或者点样。但系 at least 你我自己要做到先咯。 因为中间牵涉好多系权力啊、权威啊，好多唔同嘅身份上面系咯， 阶级 系咯， 系好多问题。但系所以就系呢首歌唔系特别好有印象嘅，但系呢一句歌词就。刻畫 打動咗， 係啊！啱啱咪話又會唔會成日同自己講嘢嘅？有時我又冇嘢做喺度諗啊，就依句歌詞就彈出嚟咯，即係唔會話好 唔似情歌啊嘛，你情歌越諗越唔開心。雖然呢個某程度上都令到你個人唔開心，但你都有份責任喺度，即係你要提醒翻自己咯。 同埋嗱，呢、這個就係頭先係講即係社會同人即係、就是、個體嗰個嘅互相嘅關係啦、 嗯。 但另一個你頭先提到就係、是、始終呢一個嘅組合就係、是、喂佢哋真係好 man 嘅一個形象啦。咁、 嗯、 你有曾經有冇諗啊？將來我想成為一個點樣樣嘅男人，即係我想成為一個點樣嘅人咧？咁樣嘅呢個題目啊，你多唔多會思考呢樣嘢？細個嘅時候， 我都唔記得咗細個諗咩咧。細個成日好想死嘅， 嚇、啊！ 小學嘅時候， 嚇、啊！你真係好唔開心喎、啊，你 係咯？所以我係越大越開心嘅個人，即係我讀完大學，即係我個人係開朗咗好多嘅。 係， 但我小學嗰陣時係最唔開心嘅。 但係嗰陣時 係可能香港教育你競爭一嚟就大啦， 係啊， 跟住、 這個、 即係我又唔可以完全怪我父母嘅，但係咁。Yeah.今時今日有邊個父母唔係係咁逼個仔學、 嗯、 學呢學路？咁、 嗯、 學到個人即係冇時間休息啊， yeah. 就會好負能量好重咯、 啊、 個人。係、啊、啦，即係小學嘅時候係好唔開心，乜都嬲，乜都爭。 係啊。咁而家大個反而會唔會同爸爸媽媽嘅相處會唔同咗？ 嗯，政見問題啦，又係。 哦。 咁就 OK， 就第二個。 其實之前有好翻過嘅，但去到後屘又有政見問題， 又分歧啦。OK， 所以細細個嘅時候就係爸爸媽媽會有好多嘢希望你可以做到。 係。 大個嘅時候，當你話語權又大啲嘅時候，就變咗，咦？大家發覺大家，咦？道不同不相為謀呢單嘢。 係。即係唔同嘅原因嗌實咯。 或者我哋已經睇到唔同嘅世界啦。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我覺得大家都要接受，就是你父母眼中看到的世界和我們眼中看到的世界是不同的。 的 如果大家有不同的世界，我覺得無謂要兩個世界一定要硬困 共存，好難的。即是你寧願我即可能自己住或者怎樣，即我有時忍不住都會罵他們，但是盡量少一點咯。即根本他們有時講極都不聽的時候，就寧願不講算了。 所以咁同家庭個關係都係嘅，即係你能唔能改變個家庭，定係家庭嘅價值又改變咗你咧？其實中間嗰個關係係點樣？當你將家庭放大，就係一個社會啦嘛。 嗯， 其實深刻都係一個 無數家庭組成咗一個社會， 係、嗯、啊，都係一個思考嚟嘅。 嗯， 我哋古文有一句叫咩話？個咩？即係嗰個講國家同家庭嗰個咪有幾個字嘅？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係啦，仲有一句噶，即係做君主嘅要咩话？ 咩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死啦！今日完全抄唔到书包。 我唔知道你想形容啲乜嘢事情啊，哥哥。 唔系，即系话啊，治国跟住就要 齐家平天下， 系 咪齐家治国平 天下？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错， 系啦，呢个就好攞嚟 round up 今日个人。同呢個社會中嘅關係， 頭先講啲完全乜都唔關事， 三個完全唔關事嘅人喺度嘗試拋出嚟， 真係好冇問題， 垃圾嚟嘅真係。喂，咁啊，但係嗱，而家知道今年咧就會有莫俊明你一個係頭先講啦，一個新主持嘅節目啦，喺 View 啦，咁然之後嚟緊有冇一啲特別嘅計劃喺今年演藝上面嘅一啲嘅工作？ 其實我都係諗住 focus 拍下自己嘅內容先， yeah. 即係啱啱我咪話同我幾個朋友傾過一下嘅，咁但我哋都未有共識嘅，即係可能話拍咩類型啊，拍得幾密啊，你知有時拍 YouTube 其實都好忙噶嘛，即係可能個個禮拜都又要做嘢，一個禮拜出片可能講緊係三日，你都要拍足三日咁樣，其實都幾忙。咁佢哋自己又有本身有份正職嘅，咁都未諗住過咗新年就傾下嘅，揾、日食飯再認真啲咁樣傾。但係我哋有個 idea 咯，都 OK， 咁啊留意你一啲新嘅作品啦。 係 OK， 今日都係曬莫俊明，所以同我哋講咗音樂同埋數學啊， 開心啲啊，知唔知啊？ 好， 多謝你，thank you。 什麼時候兒時玩伴都離我遠去？什么时候身旁的人已不再熟悉，人潮的拥挤拉开了我们的距离，沉寂的大地在今天的夜晚默默地哭泣，告诉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谁能告诉我，谁 的游泳池，高楼大厦到处耸立，七彩霓虹把夜空染得如此的俗气，谁能告诉我，谁能告诉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谁能告诉我，谁能告诉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下午表决通过，将原定下个月五号举行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大会适当推迟，具体开会时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另行决定。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撤回让无病征的外地人分批离开武汉的决定。指挥部表示，有关通告是交通防控组未经指挥部研究和主要领导同意下的发布，已经对相关人员进行严肃批评处理，宣布通告无效。指挥部强调，武汉市坚决贯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关于外防输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严格离开武汉通道管理，严格人员管控，严防疫情向外输出。消息指，再有四名由鑽石公主號返港的港人初步確診新型肺炎。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說，當局已經討論會不會對到訪過日韓的人士採取檢疫措施，認為要視乎危險因素決定，例如自大邱市疫區返港的話，可能需要強制檢疫等措施。他又估計，部分人可能在日本檢測時病毒量不高，所以未能檢測呈陽性。他認為，如果有香港乘客被驗出有抗體，檢測結果呈陰性，相信可以提早完成檢疫程序。另外，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形容，乘客在郵輪隔離14日屬冤枉，因為未能製造安全期，反而有更多證據顯示乘客在郵輪隔離期間染病，估計個案會越來越多。有政党调查发现，大约有两成人在一星期内用超过12小时以上购买口罩，反映市民购买口罩相当困难，影响了工作和休息，容易造成精神压力。工党在今个月15号至21号以网上问卷方式访问了900多名的市民，近八成受访者是在职人士，发现当中有超过四成人不获公司提供口罩。工党执委吴敏仪认为情况颇为严重，雇员需要用私人时间购买口罩是不公平。他认为职安健法例出现漏洞，雇主将购买口罩的责任放在雇员身上。他希望劳工处制定指引，包括雇主要为接触公众的雇员提供口罩，或支付相关装备的费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气温介乎18至24度，吹和缓的东风， 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温暖，早晚有薄雾，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20点，跌487点，成交金额1,24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1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72点，升142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90.4跌10.6，阿里巴巴205.2跌7.4。盈富基金27.05跌4.5，中国平安88.65跌2.35，恒生中国企业107.1跌2元，小米集团12.32跌4毫，汇丰控股56.5跌0.5，美团点评100.5跌2.7，建设银行6.34跌0.2，中国铁塔1.96升0.2。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94，日元11.47。瑞士法郎0.98，澳元0.659，加元1.329，新西兰元6.031，人民币7.033，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对美元1.083。港金现价报15,600元，升4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3.65美元，卖出1,684.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報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報告意外事故先咧，喺呢一個七咸道南嘅紅磡七咸道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理工對開咧，因為有意外啊，最左邊嘅行車線咧就受到阻礙，多車啲啦，龍尾到必加街嘅七咸道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學對開慢線有意外，龍尾喺必加街。现时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就交通畅顺的，在渡船街天桥过海就比较多车啲，龙尾在果栏附近。一般的路面交通情况，观塘那边现在红桃道近住敬业街一带都几多车的，龙尾去到考明街。红桃道东行近住敬业街一带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考明街，而伟业街近住考明街那段来往方向现时都是多车的。安全车速报告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道以登华庭去九龙，以及屯门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而且悭油悭钱，仲好环保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第二台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 同行抗毒快活人。 毒品令到阿林产生好多幻觉，过程非常痛苦，所以阿林决心戒毒。 大家好啊，我是阿林啊，我在这里很想多谢我的一位社工啊，多谢他用他的爱心来感动到我，多谢你啊。 记得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 风骚快活人 与你同行抗毒，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Action！ 我。我是真心的，我 卡、啊、好演员真的很难找的，都是等我王喜亲自落场啦。港台电视31的刑事香港短片创作比赛，今年还帮你找埋演员，不只有我，还有郭业君、唐浩然、曾志豪、彭晴、崔杰彤、斯芬和迪斯为你免费演出，详情上网页 rthk.hk/freeminghk 看看啦。 震动 气压有阵重，重到叹大气，即刻想放松，切记这大气，间歇会自痛，刺进你脉搏，身心跟耳筒全面贯通，来吧，骚动音乐，风骚释放。 听着贝多芬，有列国两部靓车不过分，平凡地出品，家缺乏呼音，人物熟悉，水金土不太相衬。社会中吝啬天生拥有你，亦要看开，谁又会两件衬衫不自在？耀眼的金色。给众人热爱，咸鱼白菜换到多少个真爱？日子最真难过，但无法不过。我出生不如你，但人懂得争气。细拥得会碰撞我亮剑，蓝绿线两道转车的锻炼，宏愿未兑现，转眼年月变，宏图大志，决心今天要冲线。 之后的骚动音乐介绍给你这班年轻的朋友。他们的名字叫做 Happy Life， 先前可能你都见过他们一些 Facebook Live、YouTube Live 等等。一班的朋友在 Jam 歌的。中有这个名字周志文、周志康和翟威廉，你可能会比较熟悉一些啦。成立了两年的时间，来到今年有他们第一首的派台作品。作品的名称叫做《不是富二代》。至于跟住落嚟揾到呢一首嘅作品咧，亦都系一对香港嘅乐队啦，同一个网上嘅 blog 啊 crossover 嘅作品嚟嘅，嚟自 Sunset Arise 加埋 The Flying Maid 新 single。 如活着陷是陷入末路，别当正常，随心中所想未必太漫长，谁也别退让。缩一边，不知所想就到夕阳，还未用尽力，别理会痕痒。 无需仿佛缺氧。不错，风中去乱闯，算多傻，未怕死。如游戏 ，Fly me, fly me， 为理想不怕受气，又再飞，自信小子分享。 你都睇过佢嘅 blog 嘅，就系记录住一个空中服务员嘅一啲日常嘅生活咧，亦都系一个漫画嘅作品嚟嘅。 如束缚入边不知所想走到夕阳，还未用尽力便理会痕痒，无需仿佛缺氧。不错，风中去乱闯，算多傻，未怕死。 嚟紧咧，今年咧，佢哋就会将音乐啦，同埋一啲嘅漫画嘅作品咧，去到咗一个 crossover 嘅。呢首歌听落去嘅时候，都有少咗嗰种主题作品嘅感觉噶。嚟自 Sunset Arise featuring 有 The Flying Maid， 有呢一首嘅新嘅 single。作品嘅名称叫做 I Am Flying Maid。要飞，当然你做一个空少可以飞得起啦。如果唔系嘅话，可能你都想过有超能力嘅。 你有没有梦想自制件飞天装甲？试下被那二变蜘蛛轻轻一扎，要变大只大炮，或许亦懂到地下贯彻了正义。你有勇气吗？绝望之中总有人成功，为何你像我 super power？ 播一首佢哋新嘅派台 single， 跟住咧，除咗佢哋自己创作之外咧，都同一位日本嘅填词人去到合作嘅。填词嘅呢位朋友咧叫做北川公一啊，有佢哋新嘅呢首派台作品No Way Boys 新 single Super Powers。 On and on, we'll keep dreaming on, can't CIBS 桌上游戏甚至一啲棋类嘅活动，斗兽棋或者波子棋，对于你嚟讲有冇满足感咧？ 桌游呢啲其实本身系好难玩厌嘅，不停有新嘅 game 出现咧，系越玩越多嘅，成个人个心灵咧 融入 咗棋里面咁样。比赛嘅时候咧，我哋就可以欣赏到其他高水平棋手嘅对决咧，非常之雀跃。 系咪飞将过河啊？ 呢个冚棋先有， 冚棋先有啊，即系 将军啊？ 将军啊，将军梗系有噶啦，冇将军点样可以捉？ 解放体育会 CIBS。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就四点五十分，嚟到阿婷嘅部分啦。想为你介绍我心目中最有口齿嘅乐队，佢哋系苏打绿。寻晚喺吴青峰小巨蛋嘅演唱会上边六人啊整齐地企喺舞台之上，同时都宣布咧2020年休团三年嘅苏打绿正式回归乐坛。同一时间亦都送上呢一首嘅新歌，嗰个名称叫做 Tomorrow Will Be Fine， 亦都送俾大家。 这条路好漫长，时光逼着我们长大，好多话不能讲，只有把酒言欢的他，这世界。说大不大，一生能有多少的失望，一人能装多少的希望，我最盼望有一双翅膀，想的渴望，那就放胆一搏，再去闯一闯。Tomorrow I'll be fine. Tomorrow I'll be fine. Tomorrow I'll be fine. 三年之后终于回归啦，歌迷都开心到不得之了。作曲填词有小威，编曲有苏打绿，监制有徐天秀嘅呢首苏打绿嘅最新作品。

紧你五月天，干杯。